旅日朝鲜高级学校学生祖国访问团成员参观信川博物馆，并严厉谴责了美帝侵略者穷凶极恶的杀人行为。他们说，美帝国主义刽子手把400名无辜的母亲和102名天真的孩子分别关起来后，投掷手榴弹，浇上汽油，把他们烧死，还用枪打死无辜的人民，用方木和铁棍打死，甚至把大钉子钉在活人的头上，把儿童活埋等干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杀人行为。他们强调，要从这块疆土上立即赶走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刽子手。